唱的，为你来祈祷，祝你身体健康。为你跳，我要为你跳，我要为着你来旋转篮，我愿抱你在心间，那与你的飞舞一起在飞转。Oh yeah， 我要为着你来歌唱。Oh yeah， 我要为着你来旋转。旋转篮，我愿抱你在心间，你的肺部一起在飞。为你跳，我也为你跳，我也为着。